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12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被南朝鲜各阶层的争取朴槿惠下台斗争和各在野党的弹劾攻势惊慌失措，就极力策划制造北风，来延长时时刻刻在缩短的残命。新国家党的朴槿惠一伙颠倒黑白，把南朝鲜各阶层大规模烛光示威说是一场由背后势力煽动的内乱，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阴谋宣传，说民主工总的背后有很大的操纵势力，各在野党背后则有经过训练的北方工作员，中高等学校学生的背后也有从美主义教师，还放出蓝眼说北方甚至重开对派驻南方间谍的暗号指令广播，下达总动员指示等，力图打造舆论，令人觉得好像日趋积极的全民抗争是由北方操纵的。此外，极右保守团体一伙凭空捏造，说什么各阶层争取朴槿惠下台斗争同从北左派的颠覆国家企图有关系，主力是12万从北间谍团等等，甚至通过网站散布荒唐的谣言，说在集会地点光华门广场发现了北方潜伏间谍丢掉的劳动党党员证。问题是，这种北风阴谋戏由青瓦台帮凶在奄奄一息的朴槿惠指挥下编剧，新国家党一伙和极右保守团体一伙在青瓦台指令下演出。保守集团因特大型政治丑闻事件陷入窘境，面临全部破产，就都忙于制造北风，给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台的南朝鲜各阶层群众性斗争贴上北方操纵的标签，来变成进步与保守的理念对抗，还纠合保守支持势力来尽量扭转不利的形势，这就是朴槿惠狡猾的居心。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要制造北风来找出一条活路的愚蠢妄动，只能激起民心极大的愤怒。